我真的爱你，baby，我已不能

为什么你带我走过

是爱哭鬼，我要哭掉对你的遗忘，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，却还越哭越认真的为谁。

指指点点， 很长很长的故事，每一个思念都会有很苦很苦的开始，每一个爱情都会有很乱很乱的心事，每一次争执都会有很好很好的解释，每一次流泪都会有很难很难的坚持，每一次领悟都会有很美很美的掩饰。为什么爱你总会有那么多那么多无力感？为什么快乐之后痛苦总是周而复始？为什么爱你会有那么多那么多无力感？为什么出轨是你，寂寞却由我来承担？流泪都会有很难很难的坚持，每一次领悟都会有很美很美的掩饰。为什么爱你总会有那么多那么多无力感？为什么快乐之后痛苦总是周而复始？为什么爱你会有那么多那么多无力感？为什么出轨是你，寂寞却由我来承担？其实我心里早就有答案，我只是忘了我的梦想。只是爱你已成为习惯，耶！每一个分手都会有很长很长的故事，每一个思念都会有很苦很苦的开始，每一个爱情都会有很乱很乱的心事，因为爱你已成。习惯

有些事总不能重来，我不愿意也没法办，所以说我要抛开这一切烦。你在我心里占了这个位置，才能对你透露所有心事，眼前的一切风风雨雨需要我们携手坚持。我在你的心里有多少位置，只有你自己最能够解释。我相信这答案是我乐意见到的唯一表示。月色映在我的脸庞，今夜适合寂寞陪伴，说过的话绕在我脑海不停地转。有些事总不能重来，我不愿意也没法办，所以说我要抛开这一切。你在我心里占了这个位置，才能对你透露所有心事。眼前的一切风风雨雨，需要我们携手坚持。我在你的心里有多少位置，只有你自己最能够解释。我相信这答案是我乐意见到的唯一表示。消失，你给我的爱是无知还不懂事，现在我才慢慢发现我的坚持，痛依然在我心里还浑然不知、哦哦、你在我心里占了这个位置，才能对你透露所有心事，眼前的一切风风雨需要我们携手坚持。我在你的心里有多少位置，只有你自己最能够解释。我相信这答案是我乐意见到的唯一表示。 心情

束之下的情伤。暗涌温室的恋爱效应，将暗示突然全部接通，听着那凉风吹送，想起需要抱拥，温室的恋爱效应，不小心跑过眉眼，这一秒要存重。 是，可惜我不是王子，你是我不能变的矜持，默默的这个傻瓜爱上天使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，老唱片的气味